人，做只猫，做只狗，不做情人，做只宠物，至少可爱迷人。和你相交不浅，无谓明日会被你憎。沦为旧朋友是否有情深，没有心，只像闲人。若有空，难道有空可接吻？注定似过路人陌生。 虽然以后他不会再为我、锡我、照顾我，但是我反而松一口气，等他高兴，因为他终于肯放低过去，有勇气重新开始，而他的旧女朋友亦成为我的新主人。我想，我都很快有一个新男主人。